第15集，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温小辉笑着，洛毅也跟着笑了起来。 哎，我今天听了不少的八卦呢。 哦，说来听听。 李化你知道吧，他跟一个小他9岁的太子党好上了。我今天也见到那个太子党了，长得超帅，估计也就20-30岁吧，靠，可拽了。我老板带我去打招呼，他正眼都不看我们。 娱乐圈就是这样，什么人都有。 那男的外形是我的菜，但性格不行，而且听说特别的花，也不怕得病。 洛毅支着下巴看着温小辉眉飞色舞地说着八卦，淡笑不语。温小辉把一大碗馄饨吃光后，满足地摸着肚皮打了个饱嗝。 好吃，你自己包的？ 是啊，鲜虾馅的。 洛毅，你可真是全能啊。 洛毅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了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响。 小辉哥，这个给你，这是我家的钥匙，别弄丢了啊，不好配的。 温小辉接过钥匙，心里淌过一股暖流。这世上可能没有什么事比多了一个家更让人感到温暖了，不是房子，而是家。 谢了。 温小辉跟同事调班休了一天假，这一天他哪儿都没去，跟洛毅在家里打游戏看电影胡吃海塞。他以前的朋友大多都在上大学，有些还在外地，很难再聚在一起胡闹，所以和洛毅这样肆无忌惮的疯玩打发时间，让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个没有太多烦恼也不用面对现实的单纯时代。温小辉躺在地板上休息着有些酸胀的眼睛，洛毅把一颗葡萄塞进了他嘴里。 小辉哥，你明天早班晚班啊？ 早班。 那你明天要回家睡啊？ 是啊。 明天周末我还想和你出去玩呢。 你可以下午来找我呀，不过晚上我得回去。 好呀，我还没去你工作室看过呢，上次只到了楼下。 记住啊，在工作室不准叫我小辉哥。 为什么？ 这名字土死了，你叫我 Adrian 或者 AD， 记住了啊。 放心吧，我记性很好。 明天那个死贱人也在，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别搭理他。 哦，哼，他能做什么呀？ 谁知道？放心，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 好。 洛毅的一席话提醒了温小辉，不管他怎么想逃避，明天必须还得回去上班，除非 Raven 把他给开了。但他觉得 Raven 不会这样做，如果真的要离开工作室，多半是因为他自己恶心的待不下去了，不用 Raven 赶。不过既然还没到那一步，他还是走走看看吧。他坐起身来，掏出手机捣鼓了起来。 嗯，哎，你干嘛呢？ 嗯，发照片。哎，这个滤镜怎么样？日系的。 嗯，不错，你再试试罗摩风。 哎，这个好，我要把我和李化的合影放在第一张。哼哼，卢卡刷到微博绝对气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温小辉编辑完微博突然想起什么来，勾住洛毅的脖子说道， 哎，咱们俩还没拍过。 洛毅伸出手指轻轻按住了镜头。 怎么了？ 我不喜欢把照片放在网上。 为什么呀？你长得这么好看，我都想炫耀一下。 就是不喜欢。 难道学校里没有人偷拍过你？ 也许有吧，但没人敢放在网上。 温小辉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能理解藏富的，但他就没见过哪个长得好看的人要把自己的脸藏着掖着的。他要是长成洛毅这样，绝对毫不犹豫杀进演艺圈。 那我不放在网上，我们就拍一张嘛。 嗯，好吧，但是照片只能放在你手机里。 放心啦，真闹不明白你怎么想的。 温小辉重新勾起他的脖子，冲着镜头侧过脸，摆出自己最好看的角度。洛毅微笑着看着屏幕，明明没有任何刻意的表情，可就是漂亮的毫无死角。温小辉看着手机屏幕，心想，这一定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自拍的时候忍不住看别人。拍了几张之后，温小辉选了一张最好看的发给了洛毅。 留着吧，你用来做屏保我也不介意。 洛毅打开手机，凝视着温小辉传过来的合照。照片上的两个少年脸挨着脸，笑得青春灿烂。手机的背光映照在他的眼球上，显得瞳眸格外的明亮。 怎么啦？被自己的美貌迷住了？ 你是除了妈妈之外，我第一个合影的人。 真的假的？你长这么大，从来没跟我姐之外的人照过照片？ 真的，我不喜欢拍照，更不喜欢跟人合影。 那我让你跟我拍照，你生气了吗？ 怎么会呢？你跟妈妈一样，是我的家人。 第二天一早去上班，温小辉毫不意外地看到了卢卡拉的好长的脸，他得意地挺胸抬下巴，心头暗爽。 黑弟宝贝，我看到你的微博了，怎么样？李焕人好不好看？哦，汪宇都是我男神哎，他到底有没有1.8米呀？ 李焕好美的，皮肤超级嫩，汪宇东挺高的，1.8米绝对有。 哦，好羡慕呀！早知道你要去，我一定让你帮我要签名。 要什么签名啊？在那种地方要签名很掉价，好不好？我可是嘉宾。 哼，酸着呢。 傻乐个屁呀、啊！哎，你是想成为第二个阿凯吗？ 成为第二个阿凯怎么了？阿凯现在混得多好啊！ 好。 卢卡环视四周，确定工作室里只有他们三个。 李化前段时间上 Vogue 封面，那个风靡一时的玲珑面妆是阿凯设计的，配 Raven 据为己有，你们是都不知道吧？你以为阿凯为什么要出国呀？说是去学习，那是被 Raven 算计了，出去疗伤去了。 卢卡，不管是不是真的，胆子不小啊，敢传瑞文的八卦。 我敢说就不怕你告诉他，反正巨星也要分家了，我又不会跟着瑞文。哎，你以为瑞文是什么好东西啊？施舍你个晚会就嘚瑟成这样。我衷心祝福你成为他下一个得力助手。 温小辉的脸直往下沉，表面上还要强撑着面子。 瑞文怎么样我自己会看，总好过你跟小妍那么长时间他都没带你出去见过人。是你见不得人呢，还是你见不得人呢？ 你倒是长了张能见人的脸啊， Raven 一定会帮你谈个好价钱的。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真想现在就上去撕了卢卡的嘴。卢卡那句话正戳中了最让他愤怒的点上。一时间，从进工作室第一天就被卢卡百般挑衅欺压的恨意全都涌了上来。 你个臭傻逼，成天嘴里喷粪，老子教教你这狗嘴怎么跟人说话吧。 他一脚踹翻了凳子就要扑过去，卢卡眼里闪过一丝惧意，他没想到温小辉发起火来这么吓人。小艾一把抱住了温小辉的腰。 小辉，不要啊！你冷静点，冷静点！哎呦，张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哼！ 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习惯了呀。你今天怎么了？干嘛跟他一般见识？ 大姨妈行不行？ 温小辉却笑不出来，他觉得 Raven 是做得出卢卡说的事的，他顿时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忧愁。忙活了一上午，到了快要交班的时候，罗毅来了。 哇，小弟弟，你是找 AD 吧？ 是，他在吗？ AD， 你的小帅哥亲戚来了。 温小辉正给客人吹头发，闻言看了过来。 哎，罗毅，你坐一会儿，我快好了。